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更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 刘瑜雨衣新歌上榜。张小波 Rap for Now 上升四位。 去我曾把很多人当榜样，努力 try my best， 我也和你一样 I wanna rapping for life， 但当梦想遇上现实， How to make the choice， 有多少的 dream chaser 面临 ride or die， 没错，这是我们的故事，我写成一首歌，或许到了将来走不动你还能跟着哼。从一开始就没想过我要的结果，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请你别忘了我。 Top 3。 王鹤俊歌手下降一位。 所以我想用一首歌叫醒世界，每个人都应该说谎，别再沉眠，可以唱情歌，说情话，都算表达，别怕做错事，说错话，就算浮夸。 Top 2。 王伟任夜下降一位。 夜儿飘 One， 福传德你上升两位。 如果有一天我不再唱歌，一定是你走了，我死了，最后阳光照亮你最美瞬间，在太阳里已消失不见。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过了十一假期，不知道您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呢？您正在收听收看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是你们的老朋友。哎呀，怎么说呢？老主持人啊，怎么说呢？ 还老主持人？ 对，反正就是意思是你们这个久违的朋友回来了啊！大家好，我是徐可儿。 我们不是最年轻的声音吗？ 啊，对，最年轻的是没有，就对大家的面孔可能已经熟悉了，你知道吗？ 最年轻的声音，最好玩的游戏，这里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林。 刻。 没错，然后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漫游嗨翻天，同样您可以观看我们的哔哩哔哩的直播，您搜索哔哩哔哩网站上搜索这个漫游嗨翻天节目名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 UP 主，点击直播或者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期的完整视频回放和正在直播的节目了。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也是昨天啊刷爆朋友圈的一件事情。 嗯，什么事儿？ 嗯啊，你不知道吗？ 什么事儿？不知道，我已经久而闭关，你知道吗？ 就是跟我们游戏相关的呀。 啊， 当然不是说今天刷爆朋友圈的那件事情。 难道是那个谁俩人在一块儿了？ 跟我们游戏有关的嘛？那么这件事儿，要不还是由我们今天的这个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说吧，好吗？ 没错，咱们嘉宾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面熟的面孔啊。嗯， 也是好久没有来我们演播室了。嗯，有请我们的这个资深游戏玩家王一鸣，欢迎一鸣。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鸣。 一鸣感觉帅了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一鸣这个头发最近发型很不错啊。 没有没有没有，只是随便的剪了一下而已。 自己在家对着镜子随便剪了一下。 没有，我自己是没有这个操作技术的。 对，自己咋操作？你想自己剪前面倒可以，你要自己剪到后边的时候，这很难观察到啊，后边头发 就随便剪一下嘛，所以 能凭手感。对，啊，其实一鸣呢今天也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想问问一鸣这个国庆怎么样啊？ 我这个国庆啊，就是基本上在打这个英雄联盟，还有吃鸡、绝地求生这两个游戏中度过的。 这个 对， 没有经历这种堵车的大潮啊。 没有没有。 其实 我 觉得 选择这个在国庆期间，偷偷的回了一趟老家 啊。真的啊？ 嗯，对。 堵车了吗？赶上这个？ 没有赶上堵车。 坐火车吗？是吧？ 嗯，对对对，我是回去的时候是坐的飞机嘛。 哦。 所以就还好，没有赶上那种特别特别激烈的这个车票争夺。 啊，明白。那李可过得怎么样？这个十一？ 我都忘了我怎么过的了，感觉、 太充实了， 嗖的一下就过去了。 嗯， 感觉实在是太快了。就像我刚刚这个听众说的啊，就再不直播我们就要这个开学了。是啊，我也觉得再不直播就老了，就想念大家了。终于上班了， 没错， 今天也是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啊。 对，好像 大家抓住这个小尾巴，抓住这个小尾巴，赶紧再放纵一晚吧。 今天晚上您可以再听一晚我们的节目。 对、就刚刚说了这个刷爆朋友圈这个事儿嘛、刚刚说让一鸣说出来，就是，哎，一鸣还是你来说吧。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昨天晚上刷爆朋友圈的一条嘛，难道是 EDG 这个又出了一场结果0-3了吗？就 不知道，看到好多这个游戏玩家都在里面特别愤恨。其实，就是在 是这样的， 说 就是 评论这件事情， 大家心情可能都因为这件事儿感到很低落吧，尤其是中国的这个英雄联盟玩家。确实是这样， 嗯， 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这个通过我们现在这个资讯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吧。 行，那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片花回来给大家点击一下这两天发生的新鲜事。 好，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侦探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看我们这个直播现场啊。 没错，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呢还是老朋友王一鸣啊，再次欢迎一鸣。 大家好，我是一鸣。 那咱们还是先给大家点击一下这两天的资讯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您这个国庆过得怎么样啊？您都干了些什么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北京时间的10月8号，也就是我们刚才所熟知的 S7 英雄联盟世界总决赛啊，第一轮最后一天的比赛呢，那也是在昨天越南战队的 GAM 对战 IMT 的战队的比赛中呢，也是结束了。那之前呢 ，GAM 在对战 Fnatic 和这个龙珠的野路子打法呢，让网友和解说们都留下了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那因此呢，观众们都非常期待这个 GAM 能拿出一些特别的套路来对抗我们的这个 IMT 的一个战队啊，也就是其实也就是咱们节目应该正在进行的时候举行的一场比赛啊。 这个是刚刚打完吧？好像这个比赛 刚刚打完。 对对对 啊、是是是。那一鸣怎么看待这个 GAM 这战队啊？ 这支战队我看了他们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他们是在第一场比赛拿出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套路，就是给这个打野选了一个梦魇，然后给他进行了一个帝王式，就是超级帝王式开局，然后就是打出了非常好的效果，直接把这个欧洲的老牌强队 Fnatic 是打的就是一头雾水，然后就直接给打穿了。 所以说就是大家对他的这个战术都抱着一个非常强的期待。但是呢，就是后面的两场比赛，就前两天进行的，包括今天这场，还有就是昨天的比赛，就是他们也是同样拿出了特别神奇的战术，但是并没有奏效，所以他们现在的这个战绩呢也不是非常好，但是好歹也是赢了一场。所以就是说他在赢了这场比赛之后，其实就是也可以看到现场观众对他们选出这样的不是版本主流的阵容感到非常的有新意，然后也是 就是很吸引眼球。其实 对对对，也是有非常多的观众现在开始关注和支持他们。 是，那也是祝他们打出好的成绩吧。 那说到这个 S7比赛，感觉这个关注度绝对不亚于世界杯啊。 没错， 咱们也一起跟大家盘点一下。 好， 那随着国庆长假呢接近尾声，2017全球总决赛的小组赛第一轮交锋呢也是即将结束。 A 组呢在经过了前三天的较量后，出现形势逐渐明朗。 SKT 战队三胜，离八强只有一步之遥。 EDG 战队惨遭三败，出现机会相当渺茫。 C9 战队助北美收获五连胜，而 WE 战队后期团战出现失误，被 TSM 战队完成翻盘。 TSM 战队手握两胜，暂居小组第一。 没错，那闪电狼战队呢再赴 MSF 战队呢，让 D 组出现形势再现波折。可以说呢，接下来 WE 和这个闪电狼的战队的较量呢成为了关键。那 RNG 呢也是咱们一鸣其实比较看好的一支队伍啊。战队呢凭借这个他们这个选手，一鸣这应该正确念法是 MLXG， 这是 啊麻辣香锅， 麻辣香锅是吧？麻辣，对， 饿了感觉。 对 RNG 的打野选手就是麻辣香锅， 麻辣香锅， 凭借 非常好， 凭借麻辣香锅的黄泽两次开团打出了零换四的一个好的成绩。那零封三星战队位列小组第一，目前也是 RNG。我刚才看了一下和一鸣应该是两胜零负， 对，马上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始的一场比赛，就是现在咱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开始一场比赛、 开始了一场、 对，是这个 RNG 和欧洲冠军 G2 的一场较量、而这场比赛呢也会最终决定 C 组的一个小组的出现形式。 没错，那也是看看他们之后的这个战绩啊，也是其实也是我和一鸣比较看好的一个战队。我觉得他们这个战队又年轻、是吧，套路， 而且 RNG 呢是久违之后咱们的这个全华班阵容。 哎，对， 所以说、就是、 真正一个没有外援 的 队伍， 很多的粉丝对都对他们抱着非常大的期待，而且这届比赛他们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好。 没错，我们也是祝福这 RNG 啊，看在这场比赛中能够拿下好成绩。 那一鸣看了这第一轮决赛、你觉得跟你之前预估的结果是比较符合呢，还是有所这个惊喜或者是惊吓呢？ 等会儿我先插一嘴，你都不知道啊，这两天朋友圈我就看见一鸣、每一场比赛结束我在电脑前看着看着就是你知道比赛结束，因为解说有时候说我不太喜欢关注那些嘛、我就刷出朋友圈拿手机等着嘛，等着刷朋友圈， 其实大家 看见一鸣在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都会发个状态， 对，大家的评论才是相当精彩。 对，因为今年我还是就是挺关注 LPL 战队的表现的，毕竟这个比赛是在咱们中国打嘛。 没错、 其实跟我预想中差别最大的可能就是 EDG 战队的表现了，就是大家 可以说跟大家的预期都有点， 对，都没有想到， 好像看朋友圈大部分都在嘘唏嘘这件事情， 大家都没有想到第一轮打完竟然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对，但是其他就我自己看来啊，就是 RNG 今年的状态还是挺不错的，然后 WE 呢状态也有些起伏，但是现在今天的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刚才你说到他和 WE 和闪电狼的那个比赛，在打完之后，就是这场比赛 WE 是赢了，那现在也是一个就是二杠一的积分，那排在这个小组第一位，也就是在 D 组。现在 D 组的形式是这样的，就是 WE、TSM 和欧洲赛区的第二名 MSF 这三支战队是 差不多， 积分是同积两分，都是赢了两场 啊。 这三支战队是并列排在这个第一名，然后呢闪电狼呢是三战全败排在最后，然后也就是说第二轮的比赛就决定这我估计闪电狼基本上是凉了， 闪电狼 对， 然后那就是看这个 WE、TSM 和 MSF 这三支战队 对 最后谁会突出重围了。 哎，没错， 这 EDG 这个战队确实有很多人在唏嘘，你看我们网友这个梦一也说了啊，这 EDG 今年是凉了，年年八强今年止步十六强了， 对，今年这八强也没了。 因为这个现在说实话啊，咱说句不好听的， EDG 的出现呢就好像这个某国家的这足球队出现一个 对概率 基本差不多了，现在其实是吧。我觉得大家要再说 EDG 能出现，我觉得就是玄学了，现在这个 怎么说呢，就是咱们在讨论到足球的时候也经常会说还存在理论出现的可能嘛。 对， 就是所以我觉得还是 不能一棒打死， 就是不管出不出现吧，还是希望 EDG 能够打得更加精彩一些。 没错没错，那其实我觉得同样关注的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RNG 战队啊。RNG 战队今年作为这个全华人 这个可以说真正一支没有外援的队伍，而且打的战绩非常不错，也令大家为之一振。可以说RNG 这支战队大家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是吧，一鸣？ 哇，我相信就是比较关注英雄联盟赛事的队伍，就是观众们可能都对这支战队已经是很了解了，他们里头有很多相当有名的选手。 麻辣香锅是吗？ 就是麻辣香锅呢是之前就是出道之后，他大概是以去年我也不是很清楚他大概是什么时候出道了，但是他一出道以后就是以一个就是入侵风格，就是打得非常的 很激进， 有侵略性的一个选手。然后呢他们的这个队的上单选手呢是Let Me， 然后呢AD 选手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小狗 UZI 啊， 这个呢就是 而且他更熟， 对，而且呢就是RNG 的一个中野组合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可以说是现在国内我觉得是最强的一个中野组合之一了，就是麻辣香锅还有小虎。那小虎呢今年在这个夏季赛期间的表现也真的是特别的出色，所以呢到了这个世界赛期间，就是大家对他们的表现也真的是都是一直在关注着他们的表现能不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说实话我很好奇麻辣香锅这个名字是他自己这么叫还是说大家给他起的 是他自己起的这样的一个名字， 就叫麻辣香锅。 麻辣香锅，对，然后呢因为他喜欢吃麻辣香锅所以起了这个名字叫麻辣香锅。但是我是就 咱们喜欢吃串串香咱们这个叫 CCX 之前我记得好像有一次采访是问那个什么麻辣香锅到底是喜欢吃麻辣香锅还是吃小龙虾，然后他最后说我还是喜欢吃小龙虾还是有这么一回事。 我刚刚也想到小龙虾 其实就是名字这个只是一方面嘛，就是大家起名字其实都还起得蛮随意的， 我觉得挺洋气的。我喜欢吃火锅，那我就 HG 战队， 对 HG 有没有一种 选手叫 HG 啊 HG 对 HG 人家乍一听哎觉得挺有深意的， 对、 这个、 就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对，但是你这个两个字稍微显得略 加上我的姓 L， 气势略少了一点。 L H J， 你觉得怎么样 ？L H J 啊，那不像 L G D 去了 L G。 那一鸣，你要是起个这么个名字，你起个什么美食？ 我不知道，我可能会用一个我平时经常用的名字吧。 什么？ 比如说什么小霸王啊之类的。 比较萌一点是吗？ 对。那行，那一鸣，你现在看咱们这屏幕看得清楚吧？应该。这个角度还可以吗？就这样。 可以。 没问题啊。那行，那我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等于是一个集锦是吧，咱们先来看一场这个比赛的集锦，然后一鸣呢大概给咱们讲一下这期比赛的一个可以说亮点吧，或者说一个盘锦啊。咱们首先来看一段这个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 回顾一下这场比赛。 这波有大队没有拆门牙， 回来了。我觉得怎么样，李可看完这比赛之后觉得 好紧张，我刚才就幻想我要是跟人拿上去秒死的惨状。 这场比赛我记得应该是小组赛第一天的比赛， 对对对，比较早。 SKT 和 C9 的比赛，这场比赛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发生在前期，C9 想要越塔 强杀 Faker， 越塔强杀 Faker， 结果被 Faker 在塔下反修一波，直接把两个人全部杀掉。当然这波的这个跟那个小花生来及时赶来支援是有很大的关系。 对， 但这波就是 要没有小花生 Faker 也凉了。 对对对，但是这个 Faker 的在塔下那个特别冷静的操作真的是让人不得不服，果然 不得不佩服。 英雄联盟界的乔丹啊，确实是名不虚传，实在是太厉害了， 太秀了。其实 Faker 我觉得大家关注 SKT 这个强队，不仅他们队到现在为止是不败啊，不败的战绩，而且一直以来的名次也都不错，而且呢对于这个 Faker 中单 Faker 可以说是世界著名选手。 对，就是大家都 有争议， 大家都说作为一个职业中单选手，你能够成名的一个成就就是单杀 Faker。 对， 至今虽然有很多的选手能够做到这个成就，完成单杀 Faker 的成就，但是很多选手在单杀了 Faker 之后都凉了， 自己也凉了。 但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作为一场比赛来看啊，他就是没有什么悬念的话其实是不够精彩，完全碾压感觉。 其实也 这场比赛其实 SKT 的优势还是蛮大的，二 对就感觉完全碾压。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队其实从实力上也是其实 有点 悬殊的，其实是这样。 其实 C9 的他们也很明白，就是想要击败 SKT 的一个战术核心，就是一定要把 Faker 这个点限制 住。对， 所以他们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前期一次又一次的来 主攻，对，主要就是攻 Faker。 但是就是来了一次又一次， 制造了秀的机会， 对，都没有起到什么很好的效果，反而是那个拖住了自己的发育，结果 SKT 就很轻松的拿下这场比赛。 同样，我也觉得这个解说也是可圈可点的，感觉给这个比赛带来了相当渲染的效果。 对，咱们可以说说这个现场的感觉啊。其实我说实话，你说这场比赛，我觉得 SKT 打 C9 啊。当然这没有过多可以点评呢，除了 Faker 那个精彩的反杀，其余的我觉得就是现场的这个氛围。我觉得大家刚才从视频中一是感到现场的呼声，这届大概有多少观众来看啊？ 这届这个比赛是在武汉体育中心嘛， 你名儿那不是在你老家吗？ 对，但是我没有 坐飞机回去， 对，但是我没有去看，就是挺遗憾的吧，因为没时间去。然后呢就是据我所了解的，就是我感受到的，我看直播的时候感受到的，就是观众真的是特别的热情。 对， 然后就包括很多时候 呼声不断， 对，发生了击杀之后，然后呢就是大家现场观众都特别的嗨，然后那个喊声都已经传到了那个解说的麦克风里面。 对， 然后包括有很多就是在国外的一些论坛上面，一些国外的网友也说，就是这届 S 赛的观众真的是太棒了，就他们的每次欢呼真的是让现场感觉特别的嗨。 对，而且刚才李可你看完之后什么感受？ 就是也是挺燃的，有一种小迷妹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觉得在游戏里这种厮杀也是会带来一种英雄主义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其实这届比赛真的是挺好看的，有很多的战队，然后他们都有 亮点， 对，各种不同的战术，就是真的是挺精彩的一届比赛。其实每年的 S 赛我觉得都是挺好看的比赛。 对，因为毕竟是一个世界杯式的这种 对，而且每个赛区它的战术风格啊也都不一样，你可以看到不同赛区的这种明星选手他们的相互碰撞，其实也是特别有看点的。 没错， 而且这现场的氛围其实也挺重要的，给选手也是一种这种反馈的感觉哈，他们也会挺有这种更嗨起来的感觉。 对，那一鸣，你觉得咱们上半场还剩一点时间，你觉得让你目前为止眼前一亮 S7 总决赛的一个短暂的瞬间大概是哪一场？ 让我眼前一亮短暂的瞬间，我觉得就是 JM 和 Fnatic 的第一场比赛。他们这场比赛的开局是就是给梦魇进行了一个梦幻开局，然后结果 帝王式的洗礼。 对，然后再一波下路，他是放 了一个什么开局？击杀刚开始开场？ 不是有多少击杀，而是一开始所有的路线都帮他打野，然后还有就是自己的队的上单也牺牲自己线上的发育了，然后来帮他直接在野区一起清了一波野，然后去到下路。就是他们的战术执行就是让两边的上单全部爆炸，就是发育的特别差，到了十分钟的时候只补了20来个刀。 哇，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让两边的上单都没有办法发挥，然后他在下路的时候是配合自己的队友，那个因为他的等级和装备都领先对面很多，就因为他队友在前期给了他特别支援。就是 JM 他们的这个队的打野选手Levi 是一个他们队的核心，也是他们队每次都会把资源让给这个选手，所以说他也是很好的承担了这个作用。然后在下路那波团战，他的梦魇直接就是相当于在一个1-3的情况下直接杀掉了对面两个人。 哇， 然后 就是一路滚雪球直接把 Fnatic 打败了，所以说这场比赛是让我觉得哇，原来这个游戏还可以这么玩，真的是完全颠覆了我的概念。因为平时咱们看到很多的包括咱们 LPL 赛区还有这些什么欧洲赛区啊，尤其韩国赛区，他们的这个运营水平是非常高的，就是跟你争夺地图资源，用这样的打法来取得胜利，这样的他们这种特别的战术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特别特别希望能更多的看到这样类型的比赛。 明白。你说 啊，我没有说的。 其实这个很多咱们水友也是表示这个啊，都觉得特别帅啊，这个现场声音特别炸啊，现场比赛啊，这个场面不敢想，嗨到爆。 对， 就是其实我觉得一鸣，你说这个从前几届其实不光是 S7，你从 S6 S5 S4 可以说从 S4 开始就已经在中国很火热了这个比赛。当时现场也是逐渐就是赶上了这种足球的解说感觉，你像刚才咱们看到很多个画面就好像足球一样，因为在电子竞技中它这种你能打出一些精彩的操作，它还是有别于个人的技术上一个差别。 对，而且我觉得游戏相较于这种体育竞技的话，它会有更多的情况或者是这种可能， 对，它会更加的复杂。 对， 比如说咱们解说就是看平时解说的那种体育的比赛啊，他可能是比如说这个运动员他做出了什么样的就是动作，或者是和队友完成了一个什么样的配合，这种比如说咱们通过这种慢镜头回放然后 再分析一下。 但是虽然说英雄联盟这种像这种电子竞技游戏也是有慢镜头回放的，但是比如说在第一时间这个战斗发生的时候，然后解说怎么样去他们去把握这个瞬间，然后很快的把场上一个形势分析出来， 而且技能还得都说 对。对，他每个英雄的技能啊，包括这个时候 可能做的动作， 这个英雄他可能交了个闪现什么的，然后他需要把握到这些细节，然后来分析每场团战这个英雄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做出这样的操作，比如说或者是他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被对方秒掉了。这种我觉得都是就是这场比赛解说他的这个节奏，尤其是其实在他的这种解说的这个高潮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和普通的这种体育运动有些不一样的，他可能经过一段平稳的这个发育期之后突然进行了一波团战，然后 体育竞技就是囚禁了。 对，然后一般其实也不是这样，就是就 那个就是高潮点吗？ 对，我觉得比如说他们在打团战的时候我们听他们解说会觉得这个会比普通的那种竞技体育的项目会更加的感觉激烈一些。就是就会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我们看的时候会觉得眼花缭乱，听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要耳朵要同时接受那么多的信息，其实也是一件 就是很刺激的事情。因为你想嘛，对，因为他毕竟游戏解说他这个英雄是一个虚拟人物， 而且 他能做出很多技能。 对，而且他很厉害的是他得熟悉每一个英雄的每一个技能，然后得就是对他的这个即将要放什么技能或者是一个什么招做出判断。 没错， 这都是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他能看清谁是谁， 他还能解析出这个职业选手他下一步想要干嘛。这个是我觉得 一个预判。 对，你比如说像刚才那个什么 SKT Faker 反杀大队输出实在太爆炸了，对面巨魔不行了， 闪现跑了， 对，对面巨魔闪现已经没有了，这一鸣有没有尝试过这样解说这种比赛？ 感觉并没有，但是我平时看的时候还是会看得很认真的，包括他们就是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就是英雄联盟玩的时间很长的玩家，其实对于你看一场比赛这些选手他们哪个地方哪个操作非常精彩，其实也都是能够看出来的。 行， 只不过解说是把这个东西更加细化的放在你的面前，就是让大家感受到一个更好的 更爆炸的一个感觉。 对， 那上半场还剩大概一分钟，一边你说说你最看好哪个选手？ 对，我刚才也想问这个 选手。我最看好的选手我觉得是 RNG 的中单小虎吧。 小虎， 对，我觉得 RNG 的这个双 C 小虎和UZI 他们两个，我其实这届比赛对他们两个的期待是蛮大的。一个是小虎在之前的几次那个和国外队伍的比赛中他其实表现都是很好，而且这次夏季赛的期间他整个竞技状态也是特别的不错。然后呢UZI 这名选手就不用说了， 就不用说了， 两届世界亚军，真的是他的实力就是很多也是得到了全世界的所有的职业选手还有玩家的认可的。然后就是到了这届比赛，而且尤其是他每次都在这个世界赛期间表现其实都是很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对这两名选手真的是很期待。 好，那我们上半场先聊到这儿，下半场我们继续来聊精彩的游戏。 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活力调频的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克尔。 大家晚上好，最年轻的声音，最好玩的游戏，这里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李可。那我们今天呢，依然聊的是我们这个 S7 决赛啊，最火热的，现在关注度最高的这个比赛。那我们上半场呢，刚刚分析了一下，盘点了一下这个国庆期间的这个赛事，同时呢也回顾了一下里面的精彩瞬间。下半场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关于这个决赛的情况。那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没错，那同时呢也要介绍出我们的嘉宾啊，给一些新入直播间的新朋友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可以说这个游戏达人啊，这王一鸣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欢迎一鸣。 欢迎一鸣。 大家好，我是一鸣。 刚上半场刚刚开始的时候介绍一鸣的时候，大家好多人在这评论一鸣啊，说什么好熟悉的面孔，还有说什么一鸣的造型上什么波澜什么，我记得有一个 啊，有一波兰科是 啊，对对对对对对，是我不知道波兰是什么， 应该是某一个网红那种， 有可能是像、 啊、是某一个网红 或者是一个什么人物， 并没有听说过。 对 啊， 那行，那我觉得下半场开头咱们还是以一个这个集锦来作为开头吧。 嗯， 怎么样？OK， 那咱们先来再看一场第二场的一个这应该是什么，因为我倒过来没有这个视频名字，大家也是跟随这个一起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盘锦、啊，咱们赛后来再做一个简单的点评。 好， 我们 个新人， 不能没有过来， 现在只要正面打死，正面打死对的不好，哎，打对的好，咱们闪电给的爆，下来，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些反而有优势，得到几分一盘，现在对方的铁牌，六这边还有一个时间会搬掉，这个一下子 好肉啊， 凑起来两个人，拉出这个手也是没大了， 哦，看一下这边， 八次不能死，八次继续的， 自己怼， 这里是要杀，哎，死高的被咬了一口啊。要了亲密了，要往后拉了，这波很危险，美国也被留了下来。 那这一波大龙，这一波大龙很难了，有一波机会，他们敢不敢？ 这波猪妹 来了，哎，这波 先来一波，先打一波，等卢先，等卢先， 上牌，高出，大队被炸了回来， 大队完了， 大队这边春哥站起来， 哎呦，这波可能要没了， 一波了， 可能要没了， 可能要没了。哇，没有想到在关键的时刻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失误，后期的阵容还是打不过， 沈阳心里没办法呀，起不动啊，要秒闪，哎，能不能秒掉，秒不掉 的，不如 HQ 这场比赛做得更好。 啊，这个比赛看得有点心累啊。 这个刚才也是有人说出说主持人为什么放 EDG 这个数字比赛，没有没有没有啊，这个比赛集锦找得我心疼，很多水友都说 我们看的确实也很心疼，但是我们还是要、 啊、 不要因为它是痛处就不要去揭开它，还是要揭开这个伤疤才能痊愈。 其实大家也说有时候蓝队被虐的不要不要，其实我觉得也是可圈可点，其中几个也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其实也是有点可惜。 其实刚刚在那个那是上路吧、嗯、刚才那个就是那块那个射手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啊。你说老鼠的那个表现是吗、嗯、那我们也是请一鸣来稍微盘点一下这次、这个 这场比赛其实是第一天是第一轮吧，就是第、嗯、反正就是第一轮这个 EDG 和 HQ 的比赛嘛，大家其实本来赛前都以为这场比赛是一个稳拿的比赛，结果却输掉了， 对，比较惋惜什么的。 对，因为就是、我觉得这场比赛输掉的问题主要是输在阵容上面。首先他拿到一个卢锡安，就是确实是打出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呢、嗯、对方的但是呢就是 EDG 这边的阵容其实是缺少一个特别强有力的一个开团的，就是因为在那个对面的所有的英雄都出完了这个水银还有辅助，在做了干锅之后，其实你想要通过猪妹的大招去定住然后秒掉一个人就变得比较难了，但是你看对面拿到一个酒桶这样的开团是把你炸回来，这样的话就不给你反手的机会了，所以我觉得就是 EDG 这个阵容是需要去在前中期打出节奏然后去找机会的一个阵容，但是最后却被 AHQ 拖到了后期、 嗯、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 EDG 双 C 有两波团战的那个走位失误，然后最后就导致输掉了这场比赛，其实本来是有机会的。 嗯，咱们有时候也说团战很乱啊，是这个打的、嗯、 感觉就刚刚集锦那几个团战好几次都是三 V 五，就是这边的人明显少，而且都是半血或者是三分之一血。 对，其实这场比赛给我印象最深最精彩的一个镜头、嗯、就是那个卢锡安在上路的那一波赶到到场之后、 啊、就刚才那一波、 嗯、刚刚那个 然后杀掉了，应该是杀掉了对面三个人吧， 对，杀了三，最后被大嘴炸死那个、 就是那波还是挺精彩的，但是那波本来其实我记得好像本来是一个挺好的进攻机会吧，反正就是最后也没有打成，然后最后是靠卢锡安过来收拾了一下残局，然后才勉强的把这个死伤给止住了。其实 主要是那波对面那波团战老鼠出 租 还是 对， 就确实感觉很无奈， 很 无奈，很无奈，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这几天的这几场比赛吧，打的最可惜的就是输给 SKT 的那一场。 嗯，哎，对，咱们也不妨啊，就是盘点盘点这 EDG， 毕竟作为咱们国人的一支队伍，大家对他也是寄予厚望。咱也不、嗯、刚才那个只是第一场比赛，咱们给大家看一下了。其实这几天的比赛，我觉得一鸣都稍微的说一下。 嗯， 这 EDG 对， 嗯，就是第一场是打 AHQ， 本来是大家都预想要赢的，结果输掉了嘛、嗯。然后第二场打 SKT， 其实大家都没有想到。就是大家都没有想，就是其实在心里都没有想这场比赛能赢，就是想到尽量争取一下吧，因为毕竟第一场本来觉得能赢的比赛输掉了，就是还是要争取一分。其实这场比赛一开始 EDG 是打得很好的， 非常好， 在最多的时候大概领先了有一万的经济，但是最后在中路有一波非常致命的团战，被对面在大概从决策到开团大概也就是一秒钟的时间，然后对方的洛和这个上单同时交出闪现控制，然后直接把 EDG 这边的关键的保护后排的人物风女给秒杀了，然后这一波杀了人之后又拿塔又拿龙，结果一下子搬回来了五千的经济，本来这个阵容就是要领先一万经济才能赢的，但是领先五千经济就不好打了， 所以最后就被 SKT 拖一直拖到后期打不了的状况，然后就输了。其实我觉得就是 EDG 的这三场比赛的选人都是有一点头铁，三场都拿了一个卢锡安，就是其实卢锡安这个英雄Scout 这个很多水友都在这说啊，你看很多地方弹幕都说卢锡安这个英雄其实后期很无力啊。 对对对，他是一个前期需要打节奏需要打优势的英雄，然后在第一场第二场其实卢锡安这个英雄从战略层面上来说在前期其实都达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但是 发挥的也是不错其实， 但是你看而且就是 Scout 这名选手他卢锡安的操作确实是非常好， 可圈可点， 然后但是问题就在于比如说我们看就是第三场的比赛，这个昨天的第三场比赛 EDG 和那个我忘记是哪个队的比赛，就反正输掉了之后，就这场比赛就是一开始前期因为知道你卢锡安这个点拿出来就是要打优势的，然后在前期就针对你卢锡安这个点让他没有办法发育 疯狂抓， 对，所以就让就很难受的就输掉了这一局， 反正也是挺惋惜的是吧， 确实是这样，就是我觉得 EDG 在 ban pick 上面不应该有就是连续三场选同样的一个英雄， 就让对方太了解了， 因为你第三场选出前两场是打出效果了，但你第三场选出来这个英雄的时候就是别人已经研究你通过前两场比赛研究的很透了，你第三场还要拿这个英雄，我觉得其实不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应该再认真多考虑一下的。 很多人说那波刚才你说一秒钟反应的团战是他说目前 S7 为止最精彩的一波， 真的是最精彩的一波团战， SKT 这支队真的是太厉害了，他们就是在那一秒钟的时间就是在他们辅助 Wolf 走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他们看到人的时候大概也就是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就是那个距离大概只有一秒钟的时间让他决策这波团战打还是不打，然后在那个时候他们就迅速地做出了决策，直接闪现开团，然后配合这个皇子打野皇子应该是皇子的一个大招进场，然后直接就把这波团战就拿下来了，所以说就 让咱们都没来得及反应， 对，完全没有反应的空间就直接被统统的就是打散了。 其实说实话这个游戏大家有时候也不能要求那么多了，因为毕竟还是挺难的，你比如说李可其实就是从王者荣耀到英雄联盟一个转变，当时你有什么直观的感觉从王者荣耀玩英雄联盟的时候， 就是一个字觉得好难啊， 为什么呢？ 难 怎么感觉， 因为首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技能不一样嘛，这个王者荣耀的技能就三个技能，算是被动也就四个， 对， 然后英雄联盟的技能相对多一点，而且它是键盘操作嘛，相对手机的话女生玩起来会相对比较方便一点，就是手速拼手速其实就是，而且它没有那么就没有那么相对复杂的技术，比如说那个 包括这个召唤师技能王者荣耀应该也是只有一个的嘛， 对，所以就是基本上王者荣耀就是幼稚园水平嘛，就女生玩起来还不太费力。 哇，你知道王者荣耀有一点我觉得最变态的是什么吗？就是别人不管是不是你打死都有 、 但是是自己打死的不是双倍的会多一点是吗？ 对，多一点， 因为我没有怎么仔细玩过这个游戏。 然后英雄联盟呢是只要不是你打死的就没钱，只有经验， 对，还有很多区别，反正 而且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是其实也是形成了一个鄙视链，就是玩 DOTA 的玩家会瞧不起玩英雄联盟的玩家， 然后 玩英雄联盟的玩家呢又会瞧不起玩王者荣耀的玩家， 那所以玩王者荣耀的玩家瞧不起 不玩游戏的玩家。 因为是这样吧，就是比如说咱们就是 DOTA 这个游戏它是需要反补的， 对， 就你可以把自己这边的小兵给杀掉，然后让对方什么都吃不到， 对方无经济其实 对，所以说如果在水平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可能你什么经验等级前十一个都没有就通通被对面全部都给收下来，然后英雄联盟的话 而真是可以1v2 1v3 的这种阵容， 就是 DOTA 的话它的战术选择更加丰富一些，这可能就是随时随地它都有可能有一个你想象不到的英雄拿出来，它的游戏平衡性我觉得是比英雄联盟要好一些的，但是英雄联盟的话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上手比较简单，所以说这 个 是这 个 游戏当年为什么那么快的就火起来的一个原因嘛。 还有就是那个买装备嘛，英雄联盟是只能在泉水的时候买装备，然后 这个都一样啊，王者荣耀对， 王者荣耀是 随 时 可 以点，而且它会有推荐嘛。像我这种不爱太去研究的那些装备套路， 你想看 DOTA 只负责放技能 ，DOTA 是通过信使来买装备的， 对，你还得运， 对，你还要， 而且它对于你在线上的一个补给非常重要，而且你拉兵线呀、怎么去兵线？因为我早年玩 DOTA 特别入神嘛、那会儿还成立了战队，就那会儿时候，其实那会儿我记得玩 DOTA 时候。 最早 DOTA 一还没有什么 DOTA 二的时候啊，就是最早在三 C 魔兽争霸那里边玩的时候 ，DOTA 那会儿没有辅助一说。 嗯。 然后当时有一个创始性人物叫零九，零九当时玩 DOTA 很厉害，他第一次推出了这个辅助之说，就有一个人专门养 DOTA 里边当时一个英雄，其实到现在也叫射手，王者荣耀里边叫射手，然后那个英雄联盟里边叫 ADC， 他当时养一个小黑。就是我专门有一个英雄做辅助，给你拉兵线，给你做视野啊，给你买这些东西，吃装备辅助，给你养特别肥。后期因为 DOTA 里边是可以一 v 五的，是这么一个。如果经济差别大，比如我敌法可以一 v 三、一 v 四，大后期龙骑可以一 v 五，德鲁伊这种英雄，但是在英雄联盟里做不到，所以他当时就发明了一个辅助这么一说。然后而且 DOTA 里边的套路就是，哎，就是无穷无尽吧。我们当时玩就是辅王带俩奶。斧王拦截别人兵线，你知道他一级有一个反旋风很厉害， 我是 然后斧王买个盾。 嗯，我是听说就是 DOTA 有这种一个 carry 位置发育了40多分钟，甚至发育一个多小时，然后结果出来直接接管比赛的这种。 对，有这样的。 对对对，有这样的比赛。所以说，就是英雄联盟现在它是一个节奏比 DOTA 要快一些的游戏嘛， 快很多， 所以 而且要平衡一下， 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这个赛季其实，在早期的时候。carry 位的地位是比较惨的，尤其是 ADC， 就是经常会被对方秒杀。 秒对， 到现在这个比赛的版本，其实比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就还 好 一些，好 很多啊。 嗯， 是。 哎，其实说到玩游戏，就感觉很伤心，你知道，一提王者荣耀就觉得 很坑是吧？ 就是我，就是刚一鸣说，虽然说那些就是网络游戏、电脑游戏很高级，但是我入手是从那个王者荣耀开始的嘛，然后就觉得还是挺简单能玩、 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是那么的不友好，总是会。在里面言语攻击，你知道吗？尤其是刚开始玩的时候，哎，这些词就不说了。但有一次真的把我骂哭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玩那个王昭君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英雄很漂亮，然后就玩那个，然后每次都是零杠七杠几啊，就是那种。 对。 然后就是总有人骂我。 就是其实这种竞技类游戏的玩家有很多都是脾气很暴躁的。 对啊，大家总说会不会玩。不会玩，我就是因为不会玩我才要玩啊，对吧？我要会玩我还跟你们玩吗？就是我发现一开始我是属于这种被骂的，然后后来我就苦练了一个多月之后，我终于不被骂了，然后我就特别想骂别人。 嗯 就是在这样一个循环中，我发现我的分儿一直上不去。 你已经领略了这种竞技类游戏的真谛，无论是手机《王者荣耀》还是《英雄联盟》电脑上的，其实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一个字儿坑。大家在不同分段、不同段位，总能碰见那一两个。 现在我不被人骂了，但是别人坑我呀，我这分儿就上 不 去。不 知道怎么上来的人， 反而是我。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玩家成长的过程吧。你从一开始被别人按在地上打，然后到后面你可以把别人按在地上打，这种感觉其实很爽的。 对，其实还是挺爽，终于能杀人。原来我杀人都是在一片混战中，我杀了一个人，其实我也不知道是 都不知道自己是放出什么技能把他干掉了， 我就灵魂摁，然后现在终于有一点点套路了，然后现在 你看、人家给你说嘛，说王者荣耀还好，手机打字能说什么？说英雄联盟键盘打字1秒5喷， 对，而且有人说举报，我觉得举报没有什么用、 然后还有现在那个什么吃鸡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摁住语音键，然后开所有人语音嘛，直接摁住语音键就开喷、其实有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包括我在看有一些主播的直播的时候，比如说他把别人杀掉了，然后就会有人按那个语音键，然后就骂得很难听，其实也是有的，就是不管什么游戏都会有喷子。 对，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大家骂我，其实我是处于一种很自责、内疚的这种心理，然后就会很伤心。然后现在我就觉得输了全赖队友，就已经成为 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女玩家成长的一个心理路程。 没错， 你想我们最早，我那会儿在玩，别说什么刀塔了，最早在玩魔兽争霸 RPG 的时候，我就在骂队友。玩魔兽世界的时候，对，玩魔兽世界的时候， 就你们骂是不是只是因为就单纯的说游戏是吧？就是只是游戏生气是吧？ 对，因为那会儿你想魔兽世界40人的团队打一个 boss， 就因为一两个人的失误，然后这个 boss 差一点血没有被击杀掉，然后最后全团要重打一遍。就是那会儿很严重，但是那会儿还不是很严重，就是其实到一鸣说的，到了竞技类游戏，这个东西才发展愈演愈烈。 有时候就是你打这种竞技类游戏，有时候不仅是骂自己。队友还会骂对面，就是比如说你打英雄联盟的时候，对面打野顶着你这条路， 对对对， 疯狂的抓，然后 对你 有时候就 无奈， 对，有时候就会很气。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我每次被一个人杀，我特别想发全部说求求你别杀我了，我想再玩一会儿。 然后他就会一遍一遍的再来， 对他 就 会 这样 的。哎，专业赛手他们在比赛的时候，他们会互相 也不会怼队友、 不会，当然不会，就是打字啊，或者是怎么样？ 不是，就说他们，我看他们那比赛是坐一排，会互相有交流吗？ 那肯定有，戴耳机。 现在应该是，我好像是赛前可以交流吧，但是 LPL 好像是的。然后在打比赛的时候，应该是就是每个队他都有自己的这个 对自己的一个通讯对。 然后我记得原来好像是 DOTA 的一个比赛，什么时候吧？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选手，就是他在打比赛的时候一边打一边嘲讽对面，就是扭头过去。四个打一个被反杀，会不会玩啊？ 哎，我觉得这也是个套路 哎。哎，原来是 对对对 原来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所以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 对，也是挺有意思。行，那咱们在节目最后，咱们再看一个集锦，是吧？给大家再讲解一下。好，我们再来看这第三场带来的第三场比赛是哪儿对哪儿呢？其实说实话，每一场放比赛我都觉得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都没有做错。其实每一场电竞的比赛，每一场解说和每一场观众的呼声都让我们觉得热血沸腾，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样感觉、 确实是这样的。 对、 就是、 而且你这个顺序选的也挺好，最后选了一个就是感觉我们看一个获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感受到这种现场的气氛真的是一件特别棒的事情、 对，其实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很多天之前说问我，就是说这个跟看演唱会或者说跟看一些比如说足球的解说有什么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看足球解说可能一场你能踢个4-0就算是很悬殊的一场比赛了，但是在这里边击杀数基本能达到20多杀，或者就是团战爆发的频率很高，而且每一秒都瞬息万变。你不像在足球里他要经过一次严密的一次后卫传中卫，中卫再传边路，边路进攻，然后进行角球一个再进行一分配啊，需要很多的一个运作，但是这里边说爆发就爆发，而且能达到以少打多的这样一个变化。那对于演唱会更是这样。演唱会呢，那主角只是一个人，他无论唱不同的歌不同风格的歌，那主角说白了就是他一个人，不同的舞蹈啊，不同的这个啊燃炸，当然很燃啊，演唱会也很燃，但是跟比赛这种瞬息万变它是有变化的。你不像演唱会，他不可能说演到一半他这块出事故了大家看这个事故是吧，就是说对他对于一种结果扑朔迷离的感觉还是演唱会不能达到的。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电子竞技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比赛发生之前你永远不可能知道这场比赛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个跟这个我们说的这种足球比赛什么的也其实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在两支队他们的实力差距很大的情况下，那这两支队打就是我们看起来他们实力差距很大的情况下，这两支队伍进行比赛一般来说是很少很少会出现那种特别特别悬殊的 就是情况，然后特别严重的爆冷其实是比较少的。但是在这种电子竞技项目中，在打之前你永远都想象不到，比如说 谁 对 谁会怎么样。 对对对，就比如说这个还是咱们之前提到那个GAM 战队，这个越南战队的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了一个这个特别神奇的战术 套路啊。 这也是电子竞技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就是特别不一样的体验吧。 对，就是好像很多人说比赛前你永远不知道 Faker 要用谁。 对，然后、 就是、 惊喜。 Faker 这个选手真的是，因为他的英雄池实在是，他已经不能被称为英雄池了，应该叫英雄海。他会玩的英雄实在是太多了，他随时拿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英雄，你都完全无法想象他为什么会拿这个英雄。 对， 就说他好像是今天还是昨天比赛吧，拿了一场小鱼人，然后打的也是很不错。 就是他经常会选出一些大家在比赛中觉得，哎，这个英雄不能拿出来的这种英雄。 就是可能这个英雄，在这个版本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出于他们的战术安排，而且Faker他自己有自信拿出这样的一个英雄，他就会拿出来。 没错，那李可，我其实觉得你看完这个是不是也有一点要迷上英雄联盟了？ 对，我感觉我要回去苦练几个月。 对，其实这个也就是咱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啊，其实也就是给广大电竞玩家啊一个 入坑， 对，很爽的一个感觉。包括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啊，包括在家里观看视频的时候，都能看到我们这样游戏电子竞技的一个趋势吧，一个我觉得盛世吧。算是每个人，其实你每天的时候，无论是看看书啊，你看看电子竞技，其实这个比赛一个小时带给你很多不一样的点缀，一天中不一样的精彩，我觉得都是一个值得收获的一天。 刚刚有网友说这个 RNG 快要赢了 啊， 应该是咱们正在进行的一个比赛。 对， 我感觉应该问题不太大吧 ，RNG 状态这么好，赢个 G2， 我感觉 问题不大。 不是太大， 行。 当然，如果爆冷了，不要说我毒奶、啊。 行，那咱们就不说了啊。 那接下来的赛季，一鸣还有什么就是期待，或者是觉得做一个什么预测吗？ 就是接下来这一轮的，就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主要就是看看 WE 能不能出现，然后 EDG 能够在这样的 理论上 0-3的这样的一个绝境下有什么样的表现吧？ 绝境求生。 然后 RNG 的话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这届比赛中走得更远，能够给我们 带来 票赛区的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吧。 好， 好，那也是欢迎一鸣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 谢谢， 感谢一鸣。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啊的精彩节目。那今天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了，我是许可儿。 那我们明天呢依然会带大家这个好听好看的节目，希望大家能够锁定关注 FM98.2， 明天见啦。 明天见，我是许可儿。 我是李可，拜拜。 感谢一鸣，拜拜。 拜拜。まだ。